远的爱人。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可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呀，我谈一下神经官能症。那么一说这个官能症嘛，可能好多的人呢就感觉啊不把它当回事儿。官能症呢实际上啊就是威胁着越来越多人的健康。在国外的话，官能症呢统计过，女性的发病率啊官能症啊可以达到 80%。尤其是在女性更年期啊，你那雌激素、孕激素下降以后，内分泌失调以后，哎，这个官能症啊，这个发病率往往可以啊达到80%。官能症实际上又叫做神经官能性的疾病，它是一个什么功能性的疾病？医学检测没有发现任何病理方面的改变。所以呢过去几十年就把它就认为官能症啊不是病。可是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发现官能症疾病啊不仅会带来各种的症状，而且有可能从功能性的疾病演变成为器质性疾病，那就来了，危害你的健康了，器质性疾病了。所以最新研究认为官能症呢是一个中枢介质的平衡关系啊失调引起的，也就是我们呢还是脑神经方面中枢介质的平衡关系失调引起的。儿茶酚胺呢它是有交感神经的囊泡末梢啊释放出来，就是在人体啊体内啊大脑分泌儿茶酚胺是有交感神经囊泡末梢释放，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是一个去甲肾脏腺素。当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是说它的作用升高，兴奋的时候释放的去甲肾脏腺素啊就会增多。那么这个时候去甲肾脏腺素增多了，可以引起失眠、烦躁、易激动这些症状，那跟女性那时候的这个更年期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些症状啊都有关系。病呢可以对于啊胃肠道还起一个抑制作用。因为咱们说它是因为这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失调，那么这样植物神经系统对于胃肠道啊就是也是起作用，它起一个抑制作用，引发食欲减退、腹胀等胃肠道功能混乱的一个表现。这个物质啊还能够啊兴奋呢、啊、这个心脏，引起心跳加快、疲倦、乏力、精神啊疲乏、体重下降这些不良的反应。所以由于人体自主神经也就是植物神经啊分布的非常的广，受到这个出现功能混乱的时候产生的这些症状往往出现呢多种多样的，而且呢这些症状还跟器质性的疾病的症状呢非常的相似， 所以往往呢，有的还呢误认为是器质性的疾病。可是器质性的疾病要是针对的吃某一种药物的话，它效果不是会很明显，效果不会的很好。为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混乱，就是出现了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所以说咱们对于啊这个官能症呢，还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认识。首先，官能症就是个疾病，官能症呢会发展从从功能性的疾病啊，要发展成为器质性的疾病的。比如说，表现在心脏神经官能症。那么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失调了以后，当然这是指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失调以后，主要的症状啊是心悸，心前区啊疼痛，那么也可以出现呢全身性的神经官能症的表现，头晕啊，失眠啊，焦虑啊，紧张啊，多汗啊。可是检查的话呀，如果没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没有冠心病，没有心肌炎，那这些器质性疾病的话，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功能性疾病。你的症状一样，跟器质性疾病的症状一样，可是你不是器质性疾病，你就是功能性的疾病。心脏的神经官能症的话，容易啊复发。心脏神经症啊，官能症呢，是以心血管系统功能失常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神经官能症，是由于啊中枢神经功能失调造成心脏血管功能异常造成。另外呢，患者上有神经系统或者其他系统的症状，那就是这主要是女性更年期的时候表现更突出，症状繁多百变。好转以后呢，只有呢紧张焦虑啊就容易啊复发。而且这个心脏神经官能症，你只要神经系统，你精神状态紧张焦虑抑郁，哎，那就又要复发了。心悸呢，表现轻度活动的话，可以使得心率啊明显的增快，都发生于安静休息或者情绪紧张的时候，夜间多见，往往需要通过呢深呼吸来缓解。除了心率增快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心律失常，有时候会有早搏出现，但找不到啊器质性心脏病的这个情况。因为你做心电图啊，或者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你没问题啊。常遇睡眠障碍、紧张、抑郁、焦虑、恐惧以及生活压力啊都有关系，这是心悸会出现。心前区疼痛呢，跟劳累是没有关系的一种针刺样的或者慢性的钝痛，常可以反复出现，部位啊不确定，大多是一过性的刺痛，每次的几秒钟或者持续的一些隐隐约约的痛，可以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患者呢，往往可以在左侧的第二、第三、第四胸肋处呢，找到一个固定的压疼点。所以这呢，这个心前区疼痛啊，这样情况。还有呢，出现胸闷气短，主观上呢，感到啊，空气啊不足，你喘不过气儿啊，憋气啊，呼吸不畅，但是呼吸的频率啊并不增快，常常有叹息样的呼吸。以及呢跟劳累活动没有关系的一个胸闷气短。所以咱们说，要说心脏神经官能症的话，咱们在排除掉器质性的病变以后，那么咱们可以给它一个诊断为心脏的神经官能症。除了心脏的神经官能症以外，还有肠易激综合症。这个症状啊，肠易激综合症就是腹痛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啊、粘液便呢、这往往就是交替着，腹痛、腹胀都出现在下腹和左下腹，一般排便以后、排气以后可以缓解。 粪便有时候很干结，就一颗一颗的这个羊球羊粪球，有时候呢它又拉稀便，所以说肠易介综合症它也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还有胆道神经官能症，又称为胆道神经系统混乱，都是由压力过大导致大脑兴奋抑制失调，大脑的兴奋跟抑制你自己都控制不住失调了，进而影响支配胆道的植物神经系统混乱造成的。这个不是炎症，不是结石，不是器质性疾病，症状是一侧或者两侧肋部啊肋骨那儿疼痛，或者是肝区的脏疼，但是检查肝功能一切正常，所以呢这还是一个神经官能症，胆道神经官能症。还有胃神经官能症，主要症状是嗳气、食欲不振、呕吐，这个胃神经官能症呢称作为胃肠道的功能混乱，是一组胃肠综合症的一个总称，它主要是植物神经系统啊功能失常，导致胃肠的运动和分泌的机能失调。哎，检查没有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这些病，所以不是器质性病变，而是功能性疾病。还有肛门直肠的官能症，症状是经常觉得有肛内疼痛、灼热、坠胀、肛周啊、放射性的疼、便意频频，有的呢感到肛内啊有异物阻塞感和直肠的蠕动感，严重的时候啊肛门疼痛的难忍，但是进行肛门直肠局部的检查，比如像指检肛门的窥镜、电子肌肠镜、盆腔超声波、腰椎磁共振，这些一系列的检查没有发现呢与啊自述的这些症状相应的病变，这是由于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混乱、肛门呢直肠的神经失调而发生的一组的症候群，多见于平时精神紧张、多疑、神志不爽、心情急躁、性格内向的人。所以有的人也有老年人提这样的问题，就说我刚排完便，哎，可是呢一会儿又觉得又想要排便又排不出来，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肛门直肠官能症，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古人呢就认为它有益心气、安筋魂、坚筋骨、好颜色，对神经衰弱呀、昏迷呀、失眠呢、头晕啊、虚劳啊、咳嗽啊，起一个缓解的作用。灵芝能够啊起消炎、镇疼、抗菌、解毒、利尿、净血，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啊这个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啊，也都起调理作用。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谈到的神经官能症呢，就是说我们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混乱呢，实际上啊它也是起的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使得我们呢这个自己体内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啊就能够处在一个兴奋抑制的一个这个协调的状态。因为怎么说，这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啊是组成我们植物神经系统的，植物神经系统混乱呢，那就表示啊它这个兴奋跟抑制啊这个功能啊就失调了，自己控制不住了，所以呢这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植物也就是说的植物神经系统啊，实际上啊它们是同时分布在一个器官上头，它们的作用是互相拮抗、互相矛盾。比如说交感神经呢是抑制胃肠道的活动，副交感神经呢就是使得呀这种活动啊能够得到一个改善，